第二節嘅大匪商圈，如果有聽第一節咧，跳翻嚟第二節你就明白係咩噶啦。第一節點解會咧？就之前咧加咗啲幾分鐘嘅內容，就係關於有機菜同埋菇包嘅澄清嘅，就係我冇參與。咁咧就啲網友咧就問我好多咧，你可以直接問阿 Bert 嘅，因為我冇份嘅，即係我只不過推廣一啲，同埋想凝聚多啲網友，可以多啲活動咁解嘅啫。所以阿 Tony Wong 啊，你哋問我，我都咁答你啦。咁第二節咧就叫健康解碼。其實健康解碼咧係已經出咗好多期噶啦，出咗好多期噶啦，其實是一本雜誌嚟嘅。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下個禮拜就會獨立成科，即係獨立一個節目。咁今次咧就擺埋喺大匪商圈裏面，仲當第二次出當推介啦。其實講乜嘢嘅咧，就講健康，好多嘅人嘅健康唔好。咁咧就其年紀大，我哋五廿幾歲，咁咧就身體各樣出毛病。香港地45歲以上嘅話咧，男性女性咧。至到百年歸老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已經要覆診，三個月去抽血，覆診血壓高、糖尿病、膽固醇過高，一陣間有啲咩啊？咁就長期要喺即係加重咗好多公立醫院嘅即係公立醫院嘅重擔啦。咁咧就香港咧就恒河沙數咁多健康食品又话乜乜咁，其实我哋做健康解码咧就系、我同阿 Ben 啊，即系阿 Ben， 即系其实就系出呢个杂志嗰个人叫阿 Ben， 咁咧佢咧就同我同阿顾同我屋企人，我有好多朋友系顾小培一个忠实 fans， 即系等于对老萧咁样，咁但我哋对顾小培就冇咁大质疑嘅，除咗佢赚钱啊。即系其他问题都咩冇，因为顾小培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佢真系香港之光。佢推介一啲嘢咧，就是、叫做提取物，就是、所有植物提炼出嚟嘅嘢，提取物系我哋人体本身吸收嘅，本身要吸收嘅嘢，或者我哋平时食用都有，系对人体无害嘅嘢，但系对我哋香港人或者人类好多嘅疾病。都可以解決到嘅。如果你想知道顧小培係點嘅咧，你只要喺 Google、百度、優酷、YouTube、香港電台網頁，甚至你可以喺一個好古舊嘅搜尋器雅虎裏面，你只要打顧小培，打到顧就好多已經出咗佢嘅名字，打顧小就應該肯定係佢。咁咧出曬嚟，咁佢咧就佢嘅履歷，佢本身喺美國啊藥廠啊做幾十年做研發嘅，咁咧就開發藥，咁佢有個口頭禪嘅，佢個口頭禪叫乜嘢咧？就係、是、不信偏方，只信科學。我哋人嘅醫病嘅原理好簡單，就係、是、醫生醫病，佢話俾你聽，機會微又好，或者成啦都好啦。其實所有嘅人體概念都係咁，即係除非你係一個一出世咧就有啲嘢欠缺咗啊，或者本身先天性有殘缺噶啦。一出世，你所有嘅基本先決條件。你都齐全嘅，你是一个 BB， 但系你一个 BB， 当你成长嘅时候，你可以做咗一啲运动啊，或者你饮食唔健康啊，生活时序唔正常啊，或者食嗰啲重金属嘅嘢咧，令到你个人嘅体质同埋你人嘅内脏好多嘢，因为咁样流失咗，慢慢有一个好完备嘅一个 BB， 慢慢流失咗，或者令到你造成咗伤害破坏。其实病嘅原理。内脏生病嘅原理其实系呢一种，咁而人体基本上需要嘅元素系400几种，我记得系473种定479嘅元素，咁但系我哋本身因为咧年代久远，即系好似一部机器咁磨下磨下，越磨越蚀，越磨越蚀，我哋要补充翻呢啲失去咗嘅嘢，令到我哋嘅身体维持健康，就变成咗顾小培所讲嘅。在植物之中提取一些元素就叫提取物，然后它帮助了你一些后天 生产的病，当然不是关细菌事，因为细菌真的要食药的，譬如好像伊波拉病毒，这个是细菌来的，艾滋病是细菌来的， 系咪啊？佢破坏咗你，有啲细菌入咗你嘅入侵你嘅身体，改变咗你嘅细胞，或者好似嗰个叫最主要嗰个叫咩啊？伤风感冒系咪啊？要食消炎丸，各样嘢系细菌嘅病医唔到。但系咧，当你自身有啲问题出现嘅时候，譬如好似甲状腺啦、啊，或者癌症啊，或者一啲心脑血管咧，系咪啊？糖尿病咧嘅成因，除非先天性糖尿病啦，如果乙型嘅糖尿病，基本上都系有得医嘅。咁但系咧，有两样嘢好简单，医生医人咧就唔代表佢真系识医人嘅，因为佢根据你嘅病状、你嘅检查，然后佢根据药厂话俾佢听呢一种嘢，呢种药物就可以医呢一个病，包括标靶药在内都系。咁如果药厂是赚钱的，这个世界没有慈善的，即使他捐很多钱他都要赚钱，如果他开放那种药物是不赚钱，不过伊波拉病毒我相信早轮很犀利，那一下子又可以冚得掂，譬如禽流感啊，说没得医啊，点点点点，只要多人感染的时候，即药厂觉得这个大生意，他就会生产这些药或者研究这些药，而令到做到呢、这个治疗效果嘅，而医生根据佢提供嘅医学报告，睇住佢嘅药物嚟开配方俾你。所以有句说话，顾小培讲得最好，我系最 buy 佢呢句说话嘅，就系医生医唔到嘅病，并不代表冇得医，呢、这个好重要嘅，系医生医唔到你，医生唔系医唔到你，系药厂唔医你或者医你唔到，其实。同个医生都并冇太大嘅关系嘅，有阵时。咁我咁讲啦，咁就讲。咁你话你成日都讲乜，咁我系啊。咁健康解码，我第一个人物就讲顾小培。咁我哋呢就根据佢嘅理论同埋佢俾我哋嘅知识，我哋都做咗好多嘅药物，咁我哋有试用装会送俾大家嘅，唔好讲钱先。咁、啊、我哋到开放日送俾大家，如果觉得呢大家觉得好嘅，你帮衬我，咁我哋嘅价钱等于出面市价嘅三分一到啦。咁你话咁你哋有得买，咁喂，我哋做嘅係元素，我哋喺美国自己订一啲提取物返嚟。咁应间呢就到阿 Ben 出场㗎啦，因为佢呢就口齿唔伶俐，其实录过一次同我拍，咁佢都话录得唔好。咁佢真係有认识专家，能甩咳啲，可能冇我讲得咁流利啦。咁我有啲嘢我讲一讲，跟住就到佢出场㗎啦。咁因为最主要就係药厂提取物啊，洋葱嘅提取物，即係洋葱素、绿茶素或者芦荟素，呢啲係先天性嘢㗎，係冇办法注册到专利㗎。既然注册唔到专利，你又出得，佢又出得，佢又出得，咁咪变成咗咪会互相竞争。如果药厂出呢一啲嘢，佢咪搵唔到钱，所以佢哋唔出。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厂家唔当药当健康品出呢一种嘅元素，但系咧要食呢啲元素系好犀利，譬如好似你苹果果胶咁啦。原则上咧，你要一吨嘅苹果，你先提炼到，可能系。半斤嘅苹果果胶。咁呢，如果你话食呢啲咁嘅元素同埋提取物，最重要就係个成分有几高。如果得几个 percent， 等于你食个苹果嘅，唉，嘥气啦，买个苹果食啦，好过买张嘢啦，係咪？咁但係当佢浓缩到佢嘅元素特别高嘅时候呢，佢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啦。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呢就向呢个方向就做一啲嘢。咁而健康解码呢，我哋呢就杂志咧喺过几日后都会再出嘅，第一呢本就讲顾小培啦，喺71啊、百佳啊、好多便利店啊、报摊都有卖嘅，就顾小培好大嘅样子就系健康解码。咁咧就如果你买28蚊嗰本咧，就冇嘢送，纯一本杂志啊，就讲提取物嘅，即系提取物嘅。啊、有晒所有嘅医学报告啊，或者各样嘢喺里边噶啦。咁如果你买本88蚊嘅咧，咁呢佢就会送一樽四小宝，防癌或者治癌嘅四小宝，即係四样嘢，绿茶素、芦荟素、洋葱素同埋最主要嘅即係粟米心素，四样。跟住呢就呢四样嘢做成一粒镁片， 食，咁咧就对好多嘅抗氧化同埋抗衰老嘅嘢咧系有帮助，同埋对尤其对癌症啊。咁应该留翻阿 Ben 讲啦。咁我都因为咧想做，我都睇到了解。咁我哋下一个杂志出嘅时候咧，就系讲一个都系好出名，同即系喺我哋嗰个地位都同呢个顾小培差唔多。就是林依依嗰个老公啊，咁咧就专医咧，到时等阿 Ben 神佢自己阿 Ben 讲啦，咁佢咧就专医帕金逊，因为佢本身就帕金逊，佢自己医好咗自己嘅帕金逊，今年都我谂有差唔多70岁啦，成头白晒啦，咁咧就佢医好咗，佢对小儿麻痹呢样嘢研发啊，令到小儿麻痹可以解决到。佢系一个好厉害嘅人，吓咁我哋可能做完之后，可能访问高永文啦，一个民望高嘅、好高嘅啊，而家嘅我哋香港嘅卫生局长啦，咁吓问责局长啦，咁啊咁啊到佢啊卸一任之后咧，我哋可能约佢做访问啦，咁不过咧就唔喺我哋台度出啦，如果喺台度出都 OK 喎，谂下先。是喎，喺我哋台喎，好一月啊，咁呢我哋攞几条声带或者攞返啲片啊，跟住呢就其实冇片嘅，因为我本身做雜誌出嚟访问就冇拍片，咁通常声带啦。啊咁我哋做啦，咁我哋高永文啦，可能我哋都会访问一个我哋唔认同佢嘅人格，但係佢医术真係极高明嘅人，卢重茂。我哋一路系咁去。睇下咧，由佢哋得到嘅資料或者香港啊，可以咩嘅？咁我哋一路咁樣去啦，咁希望做得更加多啦。咁我哋會不停咁，我哋而家除咗做四小寶之外，我哋有敏迪啦、肝寶啦，肝寶其實就係苦瓜金，佢咧就有能力。你可以任何人上 YouTube 去 Google 下苦瓜金係由苦瓜提煉嘅。咁咧而家阿顧小培出緊嘅得 20% 嘅啫，咁咧就我哋做嗰啲 30% 嘅。咁呢个元素系去到呢个数，咁呢就可以呢就对一啲肝病啊或者人好疲倦啊好成啊，咁可以呢尤其人肥有脂肪肝，佢慢慢将你脂肪肝呢嘅脂肪呢包住个肝脏呢慢慢会分解同埋剥开，令到你个人回复健康，同埋对排毒功能特别好。由头到尾都讲嗰句说话，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逢药三分毒。当你食得药丸越多，因为化学药品，药厂点解肯投放资源做药丸呢？因为佢啲药丸系化学成分嚟。即是等于有毒素，你食咗之后你个肝要排毒，你会增加你嘅肝负荷，咁你咪食药丸囉，係咪？但你虽然医咗个病，但你可能衍生咗你身体其他嘅毛病出嚟，所以逢药生。但药厂点解唔做提取物？我刚才所讲係因为冇专利。冇专利嘅话点样赚大钱呢？你出我出。係咪呀？即好似我哋咁，而家我哋做我哋嘅成分高。做到呢，而家美国啊加拿大出嗰啲同类型我哋而家卖嘅都有，但係我哋做自己牌子，我哋嘅成分係高佢10倍以上，但我哋卖嘅价钱仲要比佢平。咁有好多朋友网友问过我点嘅，咁我到时呢可能下个礼拜我返嚟呢我介绍一次啦。咁如果 Benson 有咩问题你可以 YouTube 留言啊， Benson 都可以复你。咁咪呢样啦。第二，因为化学成分即系平，即系好似毒品咁。以前要种罂粟花乜乜乜乜，而家全部神经药粉化学成分嘅啫嘛，扑街几毫子粒就已经得啦，仲要同你种罂粟，所以珠金三角都收档啦，啱唔啱啊？因为佢系植物提炼出嚟，即系大麻嗰啲嘅，对人体嘅损害亦极有限嘅。但系你化学药品就唔同啦，同埋离了快。即时入血，所以呢我哋做呢一节叫健康解码啦。咁我哋会不停咁讲嘅，除咗讲自己买嘅嘢啦，当然啦，赚啲钱啦。如果咪就冇饭堂啦，亦都冇个台冇营运，但我哋合理嘅，即係唔会话哎呀一把刀掠落嚟，同埋大家负担得起嘅，唔会话哎呀我收你千几两千蚊，因为我哋本身仲喺度諗緊嘅百利老顺。即係有啲呢細胞呢，一出世嘅細胞係好长嘅。就是基因，但是呢你会因为你的年纪呢会一路食呢会一路缩短一路缩短嘅。缩短到最后就人就会死㗎喇。 咁呢而医学证明咗呢种白藜芦醇食咗就会令到你停止，可以听老萧㗎，佢有讲停止咗缩短，令到个人即係喺嗰刻里面唔会再衰退落去。咁、啊、我哋諗住订呢一啲提取物返嚟。咁另外呢李嘉诚嗰个基因即係最近入咗钱攞间公司啦入股啦就发明咗一样嘢话你食咗之后呢就60岁可以变20岁。其实嗰啲嘢系本身就有㗎啦。唔系呢间公司特有㗎。呢种系其实一种生物科技嘅嘢已经系成熟咗㗎啦。但系好贵 ,78,000 蚊先至唯有一公斤。咁我哋亦都尝试下如果我哋负担得起赚得少嘅我哋都试下做。买得少唔紧要但係真係试下因为个原材料系咁贵。咁我哋本身都有啲人嘅、啊、可以、支持到嘅咁我哋做试下做。咁希望用一个健康食品呢令到、啊、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即係长寿啲啦听我大飞看天下可以听得耐啲啦咁以后我发脾气囉、啊、各样嘢咁咪可以、啊、发得更加劲囉因为闹人嘛最叻闹人其实唔系嘅。而家做节目开始呢唔闹人㗎啦。因为呢啱嘅想正常啲做返啲有营养嘅节目所以先有无限极地带。咁先至会有家底疗伤亦都有呢个 Atlas 主打嘅就係、是、嗰个叫做咩呀军系喎冇军武气言唉真係难读。哎、真係要改改。但呢睇落去好喎君无戏言可以读得快啲啊。即係我希望我都能够做到啦。咁而家讲到呢一度跟住直播阿 Ben 嘅声带佢会解释得更加清楚㗎。但佢呢就变咗呢好似读书咁唔好即係口语化啲啦。我如果佢讲完之后呢下次有啲唔明呢我会再用我嘅说话方式喺下一集我再表现一次。拜拜。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健康解码杂志的编辑阿 Ben。今天呢我来讲呢就是顾小培博士研究的抗癌和防癌四宝的提取物的原理。咁最新的顾小培的四小宝里面呢有四种成分的。一种叫做芦荟素一种就是粟米芯素一种就是洋葱素一种就是 EGCG, 绿茶的提取物 ,EGCG。咁呢四种成分呢如果同一时间用呢係会有十倍以上嘅殺癌嘅、速度嘅。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长食呢係如果你除咗淋巴癌嘅功效会差啲呀同埋血癌又醫唔到嘅基本上係喺呢四种提取物係醫唔到嘅。咁你话呢其他嘅癌症呢其实都会功效十分显著嘅。咁长食呢大约三个月啦你再照呢个癌細胞应该会缩小咗。正常嘅症状呢大约系一年呢其实癌細胞会消失嘅。咁首先呢我哋要明白健康食品医癌症呢其实呢好多医学报告都出咗。但系呢点解药厂唔会用呢啲健康食品去医癌症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啲健康食品呢原来申请唔到专利嘅。冇专利呢啲药厂赚唔到钱系唔会做嘅。第二同因为如果你要医到癌症嘅提取物呢即係呢啲咁嘅提取物呢个成分要个纯度好高啊。纯度好高佢唔同其他药啊药个成本好低嘅本身系。可能你諗下你个 Panadol 係100蚊就一大盎㗎啦基本上如果你喺诊所嗰啲已经系。嗰啲系唔值钱一合成嘅提取物就唔系合成嘅。系本身就系、是、譬如咁你 EGCG 咁你可能攞成100斤绿茶可能提炼到都系得个半斤㗎咋。因为佢个浓度一高呢你去到差唔多如果我哋正常可以有效嘅提取物 EGCG 起码要 50% 以上。咁同埋 50% 以上呢市面上买嘅都系多数都系20-30嘅即系提取物嘅价钱呢系以几何级数上嘅即系如果你20-30% 嘅提取物呢可能都赚咗四倍价钱嘅本身都系。咁你唔好再讲到40或者50啦。咁我今日呢就讲讲 EGCG 呢其实呢佢係可以帮我哋个癌細胞自滅嘅。因为我哋身体里面呢有个細胞自滅机制呢就係防止癌变嘅。咁但係呢 我哋个人除咗年纪啊，或者氧化嘅问题多咗咧，我哋个甲基咧系会阻住咗我呢个细胞自灭嘅功能，咁慢慢咧就会令到你个人咧就冇办法自己自灭个细胞。但系如果我哋食浓度高嘅 EGCG 咧，佢本身咧就系可以将呢个甲基消灭咗啊，咁啊启动翻我哋嗰个自灭细胞机癌细胞机制啊。咁但系呢个有一个问题嘅，如果个自灭细胞机制咧，如果你系有怀孕嘅咧，其实好容易会流产嘅，因为佢咁样咧，佢会令到咧我哋嘅细胞会攻击埋呢个个婴儿嘅，所以咧如果系有怀孕嘅时候咧，就唔可以食 EGCG 嘅本身。所以人哋中国以前都讲，喂，有病有孕嘅时候唔好饮绿茶，即系凉。其实凉嘅意思就唔系因为凉嘅原理，就系、是、因为 EGCG 咧就会令到我哋嗰个免疫机制去攻击个 BB 啊，咁啊会令到佢流产嘅。有啲人就问我，咁点解要食提取物咧？咁啊唔搵啲绿茶，咁啊搅碎佢就食得咧？咁其实系有问题嘅。因为提取物咧，佢就系将嗰啲杂质冇咗啊。如果你就咁样绿茶咧，可能佢有啲重金属啊、农药啊，或者里边早排有个有钱佬就系将啲嘢就咁打药粉去食，其实系中咗重金属而死嘅。所以你大家咧就要注意，如果食呢啲嘢一定要提取物，就唔好自己话搵啲绿茶啊，或者搵啲嘢嚟打粉啊。其实打粉咧，就算你中医都唔应该系咁做嘅，因为本身你唔知嗰啲药材佢点样制成啊，或者可能用硫啊，或者系有重金属啊，或者系有呢个农药啊，咁你食得多，其实身体系会接受唔到嘅。所以基本上咧，一定要系食提取物，仲要系浓度高嘅，因为唔浓度高咧，其实系冇效嘅。因为提取物，如果你除咗个你咁，你嗰个六成嘅浓度，有四成其实好似系泥咁嘅啫。如果你嗰啲食嗰啲得一成嘅浓度嘅，咁其实系九成都系泥，你要食好多先至会有效啊。所以有时唔好贪平，食少食浓度高嘅提取物。如果你真系有病的话，你话保健咁，你又食稀稀啲啊，或者食低纯度啲啊，冇乜所谓。咁当然啦。因为纯度高低就会影响咗个功效。如果你话真系带只癌症嘅，基本上一定要食得比较高嘅，一定要如果系绿茶素计，一定要系50% 以上嘅 EGCG 大，因为绿茶素唔系等于 EGCG，EGCG 50以上咧，如果佢嗰啲就系写住话写俾你听绿茶素咁啊，99% 唔系等于 EGCG 50，一定要系写住 EGCG 50% 以上。嗰啲先系比较纯度高嘅，如果有病系一定要食纯度高嘅，因为个问题癌细胞其实有好多嘅，你要因为佢其实你用呢啲天然食品医癌症咧，其实就好似打仗咁，你要用好多嘅兵去消灭佢啲，慢慢削弱佢，慢慢削弱佢，咁啊削到最后咧，佢就会喺最后咧，佢就会消得比较快嘅。佢当然呢啲唔系仙丹啦，你唔可以能要求咧。第一日食咁啊，第二日会好翻。咁但系佢亦会有佢嘅好处啊。例如 EGCG 咁啦，你食咗咧，其实你会精神好多嘅个人，因为佢本身个抗氧化能力好强嘅。EGCG 系比维他命 E 同维他命 C 都高得多噶啦，基本上都系。咁你个力气都会大咗嘅。啊，咁如果而家咧，我哋同阿大肥咧就谂住咧就送100樽正常版嘅四小宝俾各位，如果需要嘅咧，就可以同大肥嗰度登记，咁咧就睇下边个有需要就攞嚟食啦。食咗有效，我都系觉得所有嘢都系嘅，食咗有效先至去买。如果买啊，同阿大肥买都得噶啦，一定要食咗有效先。如果你系冇效，食咗冇效嘅就唔好买啦，因为基本上咧。所有嘢我都系觉得要帮到人，我哋先至做。咁呢啲就系我哋同阿大肥嘅原则嚟嘅呢啲。好啦，今集就差唔多啦。如果有咩问题咧，大家可以留喺 YouTube 嗰度问我。咁我每个礼拜都会抽翻啲听众有咩问题，我如果我尽量识嘅，我都会解答嘅。好多谢大家，拜拜。